经济刺激措施，在最大程度上增加就业，减少经济不平等。又认为要协助妇女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两个群组在经济衰退之下所受的打击特别严重。阿根廷当局继续以可能涉及医疗过失方向调查球王马勒当拿的死因，再搜查多一名精神科医生的住所和诊所。最新被调查的医生有份在马勒当拿上月初接受脑部手术后担任医疗队成员。这位医生透过律师发声明，对自己作出的医疗决定感到安心。检察部门日前已经搜查另一位神经科医生的住所和诊所，他上月有份为马勒当拿做脑部手术，并强调已经尽力医治。日经平均指数报26,780点，跌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61美元，卖出1,813.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7，瑞士法郎0.9，加元1.294，人民币6.57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咧就开始车多少少。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和斜村。另外九龙城的东正道较早前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善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就要改道行驶。另外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和81号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林佩里。2020年是一个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认识世界的一年，有很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突然之间没了。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对我们来讲是有些什么是重要的，如果是重要的东西就要珍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2号，本港新增82宗确诊，日出康城地盘约900名工人需检测。 有线宽频重整架构涉100人，新闻部裁减40人。 本港10月零售销售跌幅收窄，按年跌8.8%。 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面，展开2天月面工作。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早晨，星期三的早上啦，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节目。咁首先想讲讲有线宽频咧个架构重组的情况。即系有线宽频咧，寻日就讲到话佢哋集团需要全面检视同埋调整各个部门架构同埋人力资源啦。咁所以咧就做咗一个行动啊，就系有调职或者裁减咧，大概100人嘅。咁当中咧，新闻部咧系裁员咗40人。當中咧就包括負責啦，專門做調查報導嘅新聞刺針啦，呢個組全組啦，亦都包括咧中國組嘅助理採訪主任王麗萍等等嘅。咁呢件事咧引起員工咧都有啲反應嘅。咁見到咧中國組全組咧，結果係10人請辭。新聞部方面咧就見到有5個採訪主任級啦，同埋11個記者有個聯署，就話對於高層一手摧毀有線新聞部咧，表示極度遺憾，辭職以示不滿嘅。呢件事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1872311。有啲人就話有線嘅電視嚟講啦，新聞都係其中一個好吸引佢哋嘅項目嚟噶。咁而家新聞部咁嘅情況，可能會人事全非噶啦。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講嚇，1872311，1872311。咁而對於整個行業又有啲咩影響咧？咁電話旁邊請嚟有記協主席楊建興一齊傾下噶。早晨，楊建興。 早晨，冠 霖。昨日就出了这个消息啦，有线新闻部都裁40人啦，还有些人集体辞职添。这件事有没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向你们求助啊等等啊？暂时你见到情况点？ 暂时就没有的，因为我想他们都很了解，即是其实记协譬如财政上的资源本身其实都是有限。我们过去如果能够做到一些即真的好坏的情况，有些真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咁我哋可能都係一種即係心意嘅一啲嘅支援啊咁樣，咁但係實際上即係而家嗰個狀況記協能力係有限啦，我都好坦白咁講嚇，我哋都希望係即係啲大老闆喺呢諗呢問題嘅時候，希望諗得長遠啲啦。 整體嚟講，你又點睇今次呢個消息咧？ 我諗引起咁大嘅喺有線又好啦，或者行家又好啦，都會覺得就係話第一我諗做新聞都係一種即係熱誠承擔，一種努力，贏取咗一啲嘅品牌啦，即係聲譽啦。咁但係即係做得好，反而即係一啲老闆即係完全唔珍惜啦。其實即係個品牌都接近30年啦，即係一啲節目，一啲嘅即係整體做新聞，咁獲得即係叫好，咁但係係咁樣嘅即係結局咧，即係可以咁講啦，都係好難過。同埋第二就係、是、即係覺得嗰種而家唔係無形添啦，即係一啲有形嘅即係。政治壓力，一啲非財政、非經濟嘅一啲壓力咧，越嚟越明顯係影響咗一啲嘅媒體啦嚇。咁即係新聞刺針嗰個處理係好以至於即係中國組即係炒咗即係副組長之後，引發即係成個組散咗嘅，成個組即係總辭啊咁樣，都係睇到就係話。都見到就係話，即係喺一種咁樣嘅即係政治環境之下咧，一啲做敏感內容嘅係成為一啲即係打擊嘅即係投對象啦。 不過根據官方講法就係話，因為係肺炎疫情影響，經濟前景不明朗，所以要開源節流，尋覓新機遇，控制成本。佢個原因係咁講喎。 我諗當然唔能夠否認啦，即係所有機構、所有即係公司都受到影響。但係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如果係要節流要裁員嘅話，咁嗰個做法，如果係令人即係我諗個員工嘅反應係最直接啦。即係如果佢哋都佢喺裏邊，佢會睇到即係究竟。你嗰個處理係考慮啲乜？咁片段都留咗出嚟啦，即係嗰個管理層佢哋一路都解釋唔到嗰個準則係點樣。我諗員工都係想一個合理啲、公道啲嘅 嘅說法。第二當然就係話啊，有一啲嘅溝通啦嚇。咁呢啲你完全都做唔到嘅話咧，你好難會唔好話外邊啦嚇，佢裏邊員工佢自己都會覺得係好大嘅問題。就自自然然即係一啲唔係我哋理解即係財政嘅因素啦。 其中頭先講到關注點咧，就係專門負責做調查報導嘅新聞刺針啦，全組被炒嘅。呢樣嘢你點睇咧？其實香港要做到呢啲調查式嘅報導，係咪嗰個空間有冇變化咧？近年 除咗話即係做調查報導要好多嘅時間，要即係抽絲剝繭，即係炒好多嘢啊咁樣。資源的確係一個因素㗎。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嘅就係話。好多各方面嘅壓力咧，其實都係唔想你媒體係做一支即係好鋭利嘅刺針嚇，刺痛咗一啲即係有權有勢嘅人，佢透過各種各樣嘅方法去係俾壓力，即係老闆可能就係跟住落咗一啲管理層嗰度，當要節減開源啦，咁就即係 cut 咗呢啲先嚇。即係我相信好多行裏邊又好，外邊都會咁樣睇呢種方式。喺一啲第啲機構咧，包括香港電台嚇，都會係有個模式嘅嚇。咁呢啲就係、是、我諗就係反映咗香港成個即係、就是、大個環境，媒體嗰個空間係因為一種即係個政治嘅管治上啊，佢會覺得媒體係要撥亂反正，實際上係即係。一種整頓嚟嚇，由一啲媒體佢某一類嘅新聞開始啦，跟住落嚟可能就係話會唔會即係、就是、有啲媒體都有各種即係、就是、壓力之下，都會好難做得住落去啦。 但另一邊咧，如果從翻有線公佈佢個原因，佢話同錢有關嘅，咁調查報道可能就係會唔會係？最貴嘅成本上，即係如果佢用佢嘅角度去睇到，因為你可能要慢工出細貨啊嘛，呢啲會唔會就都講得通咧？佢嘅角度又， 其實真係睇你點做嘅，同埋即係你個媒體嗰個重點係點樣啦嚇？即係呢個我諗每個機構佢有自己個衡量分析，但係我哋而家都。即係普遍都會知道啦嚇，即係資訊爆炸，其實好多嘢人人都有嘅。咁媒體要突出到自己啦，或者係深入調查報導。實際上一啲好細型嘅網媒其實都係用調查報導嚟打，即係主打呢一樣嘢。嗰、那個社會嘅需求、讀者個要求，其實都係不斷嘅。不斷地提高，加上而家好多真真假假啦，好多即係官方又好，其實都好多啲半真半假嘅嘢。咁有質素，實際上我哋都有句説話啦嚇，content is king 嚇，即係內容係即係最重要，內容其實都係講緊啲深度，有一個有一個所謂識見嘅，你可以透過一啲即係查找裏面，即係知道更多一啲我哋表面睇唔到嘅嘢。咁過去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有線新聞係一個重點，而新聞都係講緊話佢有自己即係獨特嘅嘢，唔係人有我有。咁如果即係純粹從一個即係商業嘅角度咧，都應該唔係話冇賣點啦，或者嚇。 好。好在我想問埋，頭先你都形容過啦，有線呢個品牌都接近30年啦，過去建立咗啦。近年啊，見到有線易主啦，咁另外喺新聞部方面又加入咗一啲新嘅高層啦。你見到有線本身即係喺呢件事之前嘅作風或者佢嘅出品有冇啲變化咧？以至到而家整個香港嘅新聞行業，你又見到咩變化咧？ 我舉個例子咧，琴晚好多人可能喺網上都睇過一個片段咧，就係佢哋最近即係獨家專訪，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咁咧就有段片段係即係佢訪問期，即係中間漏咗出嚟，就係特首好客氣咁同佢講話，點解你問得咁客氣啊？咁樣嚇。咁對比翻幾年前，應該都係有線即係同阿特首同阿。 做過訪問，可能當時未做特首嚇。 嗯， 咁咧就有啲位都問得佢好刺到佢一啲即係觸動到佢一啲嘅情緒啊咁樣嚇。咁係佢好睇到就係話嗰個媒體當即係要啊好遷就或者估計啊會唔會問得太尖鋭啊嘅話。你其實就褪到個位置、就是令人覺得就係一種自我審查啦。 嗯， 佢係去到另一個，去到可能係喺個極端啦。咁嗰個例子可能係會好令人觸動咗，就係話個媒體嗰個變化啦，會嚇。 嗯。OK， 好，咁多谢晒杨建兴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啊！杨建兴咧就系记协主席啊，咁啊讲到对于整个新闻界啦，见到有啲咩影响咧，或者友善呢个啊过去嘅表现啦，有啲咩变化啦，咁大家可以打嚟回应嘅，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又请多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咧就系友善中国组嘅前助理采访主任黄丽萍一齐倾下。早晨，黄丽萍。喂，早晨，早晨你好， 早晨， 系啊，咁就系寻日就公布裁员啦，咁你系其中一员啦，咁亦都后屘触发到咧，就整个咧就系啊有线中国组咧都请辞嘅。我想问翻少少，寻日嗰阵时先，即系之前有冇风声啊？寻日点样获知呢个消息咧？个安排系点嘅咧？喂，王丽萍，啊，可能有啲线路上嘅问题，先我哋再尝试接通翻啊，王丽萍啊，电话佢咗1872311。咁頭先講過啦，尋日就有大概40人啦，新聞部被裁員嘅，咁有部分被裁員之後咧，亦都引發到咧其他嘅同事都有請辭。頭先提到中國組嘅情況啦，中國組都係有線中國新聞啦，都係另外一個咧就都多人關注，亦都多人會即係風評都係好嘅一個新聞部嚟嘅呢個一個部門。咁佢就而家咧就係、是。炒咧就其實炒其中一個就係頭先講到王麗萍啦，就係前助理採訪主任。不過觸發咧就係全組咧，結果都係辭職嘅。港文方面啦，有5個採訪主任級同埋有11個記者咧都聯署，就話高層一手摧毀新聞部，覺得對呢件事咧表示遺憾嘅，跟住亦都有辭職表達不滿嘅。電話旁邊請翻王麗萍繼續傾下先。王麗萍你好， 你好你好， 係聽得清楚啊？而家係咪啊？ 而家聽得清楚啦。 我想問翻呢件事對你嚟講係點樣嘅咧？尋日個過程係點樣知道呢個被裁嘅消息嘅咧？ 尋日其實就因為其實都傳咗好耐嘅，咁都一路傳，本身話上個禮拜五，咁後來唔知咪因為特首嚟專訪咁樣啦，咁所以就又話傳到星期一啦咁樣啦，30號咁樣，咁結果31咧都係冇嘅，咁去到琴日啦咁樣，咁我哋就即係知道11點咧，就會人事部就會派信咁樣啦，咁開頭咧係話會同啲主管去即係主管叫佢哋逐個入房同我哋交代邊一個人俾人炒咁樣嘅。咁但係 turn off 發現唔係喎，原來即係人事部已經逐個叫嗰啲被炒嘅同事入咗個會議室度咁樣，咁啊逐個派信咁樣。咁因為我翻嘢啦咁樣，我就喺屋企收到電話咁樣嘅，咁所以之後就翻到公司咁樣。咁其實即係個過程大家都喺網上見到啦，咁就好多人即係蜂擁去同啲即係個4個高層去談判問質詢啊咁樣啦。咁即係其實大家都好嬲嘅，你翻到新聞部其實。未試過成個新聞部大家係癱瘓咗咁樣，冇運作嘅，大家就係圍埋一齊，即係好想知呢個原因咁樣咯。 嗯，裁員嘅時候佢有冇講咩原因啊？咁啊，即係講翻係財政問題，一定係就咁話啊？你係其中一員啊？咁啊，定點啊？ 其實佢已經即係去到我個 round 啦，我唔知佢之前有冇交代啦，已經冇乜點交代㗎啦咁樣啦。咁佢俾咗封信你咁講嘅嘢都係即係官方嗰啲理由啦，咁樣佢哋好努力啊，咁但係即係資金個問題啊，咁樣最終都係冇辦法，你要作出呢個痛苦嘅決定咁樣啦，咁就炒你啦，咁樣咯，係啦。 嗱，今次就你係其中被裁一員啦，亦都觸發頭先講啦，中國組全組都辭職啦。嗱，講真，而家喺呢個疫情之下咧，好多行業都不景氣啦，要揾翻份工都唔容易啊。可以講有咩觸動到會全組都願意咁樣辭職咧？ 其實並唔係話，即係話呢一件事單一咯，係一路累積而嚟，即係大家對公司嘅失望，即係由失望去到絕望咁樣，咁所以最終係去到。即係呢件事發生咁樣啦，咁即係其實公司喺接管之後冇耐就話已經裁軍，咁就 cut bonus 啦咁樣。咁大家其實即係當日收到封信嗰下都覺得又係好傷嘅，即係嗰嚿 bonus 對我哋嚟講，因為我哋人工係即係本身個薪金咧，佢係比個 base 係低啲嘅，咁主要係靠嚿 bonus 係補翻我哋嘅薪金嘅咁樣。咁但係大家都冇人辭職嘅，即係其實係唔開心，咁但係都繼續接受。 咁到後來話疫情啦咁樣，今年咁樣，咁就話要 cut bonus 啦，有 no pay 啦咁樣啦。咁我有啲同事真係係即係中大新聞系畢業，攞住五星星考入中大新聞系，但係 turn out 個人工即係 cut 翻，可能得翻12-13蚊。咁但係因為大家都好中意呢份工，所以我哋都即係繼續堅持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公司佢就即係我哋覺得佢冇底線嘅，就係即係喺我哋喺咁艱難嘅時候，咁佢就炒咗洪德洪啦，咁換咗四個新嘅管理層翻嚟啦。咁呢嚿錢又點嚟咧？咁樣啦。咁當然公司係即係冇講到呢個原因，即係令係說服唔到我哋。你話財困，但係另一方面又係咁樣啦。咁同埋會覺得即係其實佢成個過程啊，係即係你以前裁員，咁你會同主管部門商量一下，咁究竟可以點樣開源節流？如果你真係為錢嘅話，咁可以商量 cut 邊個啊，或者點樣大家一齊減薪去共度呢個時間咁樣。咁但係冇㗎，即係成個過程咧，我哋都係出邊啲風傳翻嚟話我哋會炒人。咁究竟炒咩人咧？係主管冇權話事，即係大家會覺得係完全係冇溝通、不受尊重咁樣。咁會覺得你點樣係拿捏一個準則呢？你點樣知道炒呢個人係咪真係值得炒呢？咁樣啦。咁大家係覺得即係成件事係好粗暴嘅。咁不過其實呢之前嘅風呢係傳話除咗炒人之外都會減薪嘅。咁最後呢就即係留返低又唔使減薪。即係其實我哋都會猜測，其實管理層咪覺得咁樣啊，即係比你哋預期想象中好咁樣，咁留返低嗰班人就會即係繼續效命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囉，我哋友善新聞嘅精神唔係咁嘅，即係大家會覺得我哋其實係好團結，想去做一件事。咁既然你係咁不斷係咁慢慢去削弱我哋嘅時候，咁令到我哋即係繼續運作落去，越運作越差嘅時候，咁我哋係咪應該要繼續咧？咁樣咁大家都有諗過，咁所以就即係最終我哋有呢個決定咁樣咯。 嗰一段時間喺你新聞工作上面有冇受過啲乜嘢譬如干預啊等等嗰啲咧？ 其實整體嚟講，我哋覺得都有嘅，即係佢係但係即係佢哋係想出手干預嘅，咁但係佢哋嘅能力就唔夠咁樣啦，咁所以好多時都俾我哋 ban 翻轉頭咁樣嘅。咁例如我哋即係前排做只故事關於呢個官派律師咁樣啦，咁其實個即係就想講翻十二港人嗰啲官派律師個問題咁樣，咁就揾翻啲內地，因為內地其實經常都發生呢啲事，咁啊俾啲人即係知道下咩叫官派律師，同埋點解即係要有官派律師嘅有啲咩問題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個會上面咧，即係許方輝啦，就要求我哋要要揾翻個官派，即係話要平衡翻，你要揾個官派律師去幫到人咁樣啦。咁我哋就會覺得，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幫唔幫到人嘅問題，而係講緊即係點解我哋想請一個自己嘅律師唔得，而係夾硬要塞個官派律師俾我咧咁樣。係啦，咁佢話乜嘢界線係唔俾請自己律師啊，而係要塞官派律師啊咁樣啦。咁佢話冇界線嘅喎，呢啲係即係其實大家都 understand 嘅嘢，但係即係佢會問呢啲問題，即係想去阻撓你隻股仔出街啊，或者即係以一個半平衡嘅角度去干擾你咁樣。咁但係即係因為咁佢對內地嘅問題唔熟悉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好容易咧就可以打發到佢哋嘅。咁但係呢啲位置你會覺得，即係你都會見到佢哋係慢慢伸隻手入嚟，咁你唔知道佢幾時會完嘅喎。咁所以同埋例如就會即係佢哋會好緊張一啲官方嘅記者會，咁例如外交部啦咁樣。咁其實我哋未必成日去嘅，因為呢啲外交部其實外電一定會有，咁我哋寧願留翻啲人手咧去再做翻自己嘅故仔嘅。咁你外交部其實講嘅嘢，無論我哋自己去影定係 AP 嗰啲去影，佢影翻嚟嘅 shot 都一樣嘅，即係個 shot 可能有少少唔同，低一樣噶嘛，係咪 ？OK， 咁 我哋唔想嘥時間，但係佢就會質疑點解喂 TVB 有喎、啊？點解你哋冇啊 ？TVB live 咁樣。咁、如果我睇住 TVB 做新聞嘅話，咁你就我哋就唔係有線新聞啦。我點解我睇住 TVB 嚟做新聞啫？係咪先？即係佢哋會用 係 啦、 明白啦，事例、我想問埋啦，就係、香港容唔容得下呢一種中國式中國新聞嘅報導方式？你覺得將來或者你喺今次事件之後，簡單講講咧。 簡單，其實我覺得又未至於容忍唔到嘅。其實我相信即係。中聯辦或者即係官方啦，都唔會即係想，即係都知道其實冇可能你話完全滅聲定點樣。咁你內地你自己都會有其他渠道睇到你一啲負面嘅嘢啦。不過係即係個渠道就可能會細啲咁樣咯。 OK。 咁我哋係啦， 唔係啦。咁你下一步會點樣？你而家會 揾工咯。冇啊。 但應該都唔容易啊，會唔會喺呢個時候？ 呢、這個時候都會噶，係啊，咁當然啦，咁其實大家即係都做咗心理準備嘅，咁即係其實上司即係較早前，即係喺佢哋入主之後，都已經開始叫大家諗下係咪即係繼續留低，定係要開始有所行動定點樣咁樣啦。咁、大家都知唔容易噶啦。 OK， 咁但係去到呢步，其實大家都冇得揀咯，係咯。 好，多謝曬你先，黃麗萍同你傾到呢度。黃麗萍咧就係、是。有線的中國早前在理採訪主任，就這件事我們有邀請有線寬頻接受訪問的，不過就未能安排啦。有個書面回應給我們的都是提到，就是公司面對一個艱巨的挑戰，疫情之下積極以開源節流、尋覓新機遇和控制成本的方式維持競爭力，所以要作出全面的檢視和調整人力資源的。大家打來一起談，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卡拉 OK、公众娱乐场所、麻雀天狗稍乐处所同泳池必须关闭。餐饮业务处所堂食提早到晚上十点结束，不得多于两人一台，顾客人数上限维持入座率一半，离开餐台时要戴口罩。限聚令由四人收紧至两人，没有食物或饮品供应的婚礼人数限制收紧至20人。另外撤销宗教活动和本地游旅行团的群组聚集豁免。政府說行政會議原則上同意和群組聚集、戴口罩和病毒檢測相關的定額罰款應該以倍數提升，以達阻嚇作用。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有2宗本土病例來自內蒙古，7宗是境外輸入病例，其中廣東佔3宗，沒有新增死亡個案。內地累計86,551宗確診，4,634人不治。嫦娥5號探測器成功着陸月球正面的預選着陸區，並傳回着陸影像圖。地球時間昨晚10:57，嫦娥5號探測器的着陸器和上升器組合體從距離月面15公里的地方開始實施動力下降，逐步將探測器的相對月球縱向速度從每秒大約 1.7 公里降為零。降落期間，探測器先快速調整姿態，逐漸接近月表時，再自動檢測障礙，選定著陸點，開始避開障礙，緩速垂直下降，平穩著陸在位於月球正面風暴洋的呂姆克山脈以北地區。着陆器的相机在着陆过程中拍摄了着陆区域的影像图。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说，目前没有发现证据显示上月举行大选期间存在足以改变选举结果的大规模舞弊行为。巴尔说，检察部门和联邦调查局一直就相关举报进行调查，至今没有发现实质证据证明现时的点票结果是基于作弊。 美国主流传媒早已推算拜登为总统当选人，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至今没有承认落败。他一直指大选出现舞弊和涉及选票的欺诈行为，但没有提出确实证据。他的阵营在各州提出选举诉讼亦大多失利。分析指巴尔的说法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打击。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6点，升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92美元，卖出1,813.8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6，瑞士法郎0.899，加元1.293，人民币6.5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207，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7。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跟住油塘道一段车多排到去高辉道。咁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和斜村。咁在九龙城的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跟住落线到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大埔道亦都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的荃湾方向跟住龙月道的全线都是封闭，九巴路线72和81都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星期一至五黄昏5点到8点， 电话旁边有听众王女士的。 陈先生你好，陈生。 电话里面还有高女士。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陆宇光。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18723311，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18723311， 一起倾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中风除了会影响语言和活动机能，视力都有可能有无法挽回的损失。想知道怎样及早察知和预防中风，就要留意星期三精明一点中风与盲点 健康热线187231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0年12月2号，本港新增82宗确诊，日出康城地盘约900名工人需检测。 有线宽频重整架构涉8人，新闻部裁减40人。 本港10月零售销售跌幅收窄，按年跌8.8%。 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面，展开2天月面工作。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繼續千禧年代嘅時間啦。呢、這個時候咧，又想繼續咧討論翻施政報告啊。咁特首發表完施政報告之後咧，千禧年代咧請嚟不同嘅局長啦，解釋翻咧佢相關政策範疇嘅內容嘅。今日咧想集中講講環保方面、環境方面啊。喺環境及自然保育方面咧，見到施政報告啦，喺環保藍圖啦、邁向碳中和啦，同埋廢物管理嗰度咧都有所著墨嘅。咁今朝早請嚟咗嘉賓咧，就係有環境局長黃錦星一齊傾下嘅喺電話度。早晨，局長。 早晨啊，葉冠霖。 係啦，嗱，不過今次咧睇翻份施政報告咧，好似咁多個政策範疇裏邊咧，雖然頭先講咗環境有啲著墨啦，但好似大家嘅討論又少啲，係咪今次都缺乏一個好大嘅亮點咧？喺你哋嘅範疇裏邊。 嗱，其實今次施政報告咧係相當都重視呢個環境保護嘅，我睇到業界嘅反應咧都係正面嘅。嗱，聽我講講有幾方面啦，一啲係即係話係近呢幾年過去嘅一啲嘅進展。當下現在嘅有咩新嘅措施啊，同埋即係向前看啊，有乜嘢一啲係具體嘅一啲嘅願景同目標嘅嗱、過去三年即係現屆政府咧，喺呢個減碳即係應對氣候變化啦、減排、改善空氣質素同埋減廢一啲嘅重要轉廢為能、轉廢為材嘅基建咧，都有相當嘅進展嘅嗱、講講呢一個減碳先啦，譬如話我哋近呢兩年有一個新嘅政策支持民間。是做呢個可再生能源嘅，例如太陽能板。咁咧，未有呢個政策之前咧，全香港啊，都係得200個到呢一啲嘅私人嘅項目嘅啫。但係過去兩年，我哋收到嘅申請咧，即係透過兩段啦，已經係超過12000個，批咗當中嘅九成，超過10000個。呢啲咧就會喺即係嚟緊一年度啦，會陸續落成之後咧，嗰、那個產電量咧係等於成個太古城。所有住宅用户的用电量的三倍、或者是整个香港仔黄竹坑、以及鸭脷洲所有私楼公屋、的住宅用电量，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亦都缔造了一个绿色就业绿色经济的。在减排方面呢，这个都影响大家的健康啦。过去几年呢，主要的空气污染物呢都减了最多差不多去到成三成左右的，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疫情之前的进展来的。当然今年疫情期间嗰、那個其他方面更加係有一個特殊嘅一個改善啦。喺個減廢方面咧，我哋有兩個重要基建咧，喺過去兩年度係落成同埋順利運作嘅。一個就是四電一腦啊，將嗰啲舊電器轉廢為材，除毒拆解。同時間咧，廚餘廠啦，因為香港最多係堆填區係廚餘嘅，咁你就將啲廚餘咧就愛嚟發電，亦都係順利咁樣去進展嘅。嗱、今年啦，我哋近呢幾個月咧，即有啲新嘅措施喺呢三方面嘅。都可以預告，譬如話喺一個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我哋要鼓勵好多創新嘅，所以我哋將會喺今個月啦，即係12月推出呢個叫低碳綠色科研基金，係一個新嘅一個嘅資助計劃嚟嘅，希望咧係鼓勵創新，加快香港嘅低碳轉型邁向碳中和嘅。咁另外方面啦，就係呢個電動車或者新能源車啦，呢個普及化咧係全球大勢所趨嚟嘅，亦都令到空氣更加好。我哋啱啱推出一個20億嘅資助計劃，幫現有嘅私人屋苑舊嗰啲係提升佢嗰、那個充電嘅基礎設施。我哋呢個計劃咧喺10月底推出嘅啫，即係到而家係一個月鬆啲啦。咁我啱啱我都同同事傾翻啦，個進展點樣咧？咁嗰度咧會牽涉到譬如話嗰啲屋苑咧要去同兩電去驗身嘅，睇下佢個電力個裝置係咪有提升嘅空間。到最新嘅數字咧。已經有差唔多超過200個相關嘅屋苑咧，係成功係即係透過兩電嘅驗身嘅。平均每屋苑啦嚇嘅停車場咧，香港當然有大有細啦，就平均100個車位左右。即係200個，如果依一啲係會跟住係正式向我哋申請嘅話咧，講緊牽涉嘅車位咧係20000個嘅，等於我哋三年60000個嘅目標嘅三分之一。依個係相當正面同埋鼓勵性嘅一個做法嚟嘅，能夠幫助香港。呢、这個電動車是加快轉型。嗱，最後一個就是嗰個減費方面咧，我哋都很高興啦，見到立法會將個簡稱垃圾收費呢一個條例草案咧，係繼續成立委員會咧去審議。我哋期望咧大家支持呢樣嘢，因為呢個政策咧係幫助香港能夠加快減費，即係減費唔單止係堆填區嘅壓力嘅，堆填區壓力好大，同時間咧能夠係減費同埋減碳，同時間咧。製造不少的就業。首先，葉冠霖，你講啦，就話我哋今次施政報告有咩進取的目標呢？其實喺三方面都有嘅。特首宣布香港係喺2050年之前要力爭實現碳中和。嗱，國家咧就啱啱喺 最近在聯合國宣布，我們有兩個目標時間的，一個就是2030年之前要達到碳排放，即二氧化碳排放的最高點峰值，跟住呢2060年前呢就去到這個碳中和。香港本身呢，我們的既有減碳的藍圖呢，有目標都是沿著的目標方向呢是應該是達標的，有2020目標邁向2030目標。我們在2014年呢，香港已經是一早呢是達得峰了，所以我們呢現在就會是定一個更加進取的一個邁向碳中和的目標。另外呢，剛才說了電動車方面呢，我們出年呢都會制定我們香港第一份的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當中呢會是講出我們香港是停售禁售新的傳統燃油私家車的時間表，這些呢都是能夠幫助香港改善空氣質素和幫手去減碳的，所以幾方面呢都是一個重要的目標，在明年呢都會是向前看，同時間呢是會製造短中長期一些綠色經濟、綠色就業的。 嗯，剛才你分了幾個方向去講啦，減碳、減排和減費啦，咁都講咗一啲過去嘅工作成果，就講咗目標啦。目標我就見到出咗數，譬如先講減碳先啦，2050年咧希望做到碳中和。咁但係其實呢個有冇啲具體措施去到配合嘅呢、這個？定係有個目標出咗嚟，點做到咧？呢個 嗱，我哋都係好審慎去處理呢件事嘅，所以我哋在早兩年度啦，我哋都請咗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與民共議，喺到民間以至民間嘅專業或者係業界方面點樣睇呢樣嘢。嗱，佢哋啱啱喺呢個施政報告前咧都交咗一個報告喺度，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基礎，客觀嘅基礎嚟嘅，有佢嗰個技術嘅含量，都有佢嗰個民意嗰、那個凝聚。咁佢哋都建議香港咧係邁向碳中和，都係講2050年呢、這個世紀中呢一個嘅目標。同時間咧，佢有55个嘅建議，當中咧涵蓋咗唔同嘅範疇咧，點樣係幫助香港邁向碳中和嘅？嗱，簡單嚟講有幾方面嘅。一方面，我哋每一個香港人咧，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咧，都可以幫手減碳嘅。 嗯， 呢個係大家要理解。第二方面啦，就係話喺啲硬件方面，包括建築物嘅設計或者改裝，能源方面點樣低碳轉型，運輸交通點樣能夠係減碳。廢物管理方面點樣減費，以至咧喺嗰個經濟綠色金融方面咧點樣配合，所以咧就有市民嗰個角色，有硬件嘅角色，亦都有一啲經濟金融嘅角色，所以咧都係即係放諸四海，唔同地方嘅一啲嘅具體做法咧，令到個地方可以係深度低碳轉型嘅。而當中香港咧，大家要明白香港嘅本地碳排放咧，不外乎咧係三大方面嘅，所以大家要聚焦。第一方面就係建築物用電同埋發電咧，係佔咗香港碳排放咧6-7%左右嘅，所以嗰一定係個其中一個重點。第二方面啦，差唔多係佔20%嘅，就係運輸交通。第三方面咧就係一個廢物管理方面，佔咗係差唔多接近10%。所以三方面咧就係香港要聚焦減碳嘅做法。所以我哋聽咗呢啲社會唔同嘅建議之後咧，我哋嘅目標好似施政報告咁講咧，就係話我哋喺一年內就會更新香港現有個香港氣候行動藍圖。嗰度咧就會係睇到我哋跨部門嘅協作啊，點樣能夠更加具體咁樣有個時間表路線圖咧，係邁向碳中和。 即今年就會出一個香港氣候行動藍圖嘅 一年內，我諗我哋嘅目標係應該係明年年中左右。 咁呢個裏面就會連埋啲措施㗎啦，係咪啊？嗰個就具體啲講㗎啦。 嗰度有措施，有減碳措施，同埋咧因為你知道咧，氣候變化咧唔單止淨係減碳，減碳係重要嘅。同時間，譬如話我哋喺山竹天鴿嘅期間，都好多香港極端天氣嘅，所以咧變咗我哋嗰個行動藍圖咧都會更新我哋啊點樣適應同應變氣候變化極端天氣咧，我哋都會係推陳促新嘅。 不過頭先講到啦，好多時用電可能都佔咗碳排放好重要嘅部分啦。香港嚟講，咁香港過去都係啦，一路轉型啦，用多啲氣嚟到發電啦。咁成日出現嘅問題就話，哇貴好多，所以而家加電費無可厚非嘅，因為始終個成本高咗嘛。嚟緊啊，如果去到更進取嘅目標嘅話，我哋嗰啲大家用嘅錢嘅壓力係咪都會相應地都會提高咧？嗱，俾多啲錢大家睇要。 依度我諗係兩方面嘅嗱，早前我哋都講咗噶啦，因為我哋係煤轉氣啊，即係話燃煤發電，不單止係碳排放高，而且影響個空氣質素，影響大家嘅健康。 所以近依幾年間咧，依一個會有一個大幅嘅轉變嘅。嗱，佢睇啲一啲嘅數字，譬如話我哋今年早期嚟講，現煤嘅比例仍然係佔咗大約係發電嘅五成左右。 嗯， 但到咗今年年底、出年年初，依啲燃煤嘅比例咧會減到兩成左右。依個咧係一個即係大嘅改變嚟嘅。所以我哋而家政府咧近依五年間咧，每一個家庭每個月平均咧有50元嘅一個電費舒緩。嗱，依個係一個相當大嘅一個比例嚟嘅。即係一般家庭嗱，特別喺冬季，一般家庭咧平均嚟講200多元。或者300元到嘅一個每月嘅電費嘅啫，50元咧講係差唔多將個電費咧係打一個八折嘅，依、這個我諗放諸四海，香港依一個嘅又環保嘅向前行，又幫大家依、這個減輕呢個電費壓力，依、這個做法咧，依、這個比例咧係有用嘅。但係同時間咧，我哋都係支持兩電喺一個香港嘅地方咧做一個喺海上嘅液化天然氣站，依、這、一個咧一方面。是配合我哋香港用多啲氣發電嘅實際需要，但同時間咧，這個新嘅措施咧係可以令到兩電可以全球咧係更加有經濟效益咁樣咧係去即係收購或者係依個購入依一個嘅天然氣，令到個價格咧更加具競爭，減少咧加價壓力。所以我簡單嚟講，一方面我哋關顧環保，同時間咧令到嗰個整體電價。是可以更加是可以是可承受的。 嗯，但是不是都是个趋势都会要上升的，始终个成本不同。 我想这个每一个是我们有个五年计划呢是审批两年的。刚才讲了原本个在疫情前看不到那么多的变化，但是基本上我们那五年计划审批呢是看到有一个电价上涨的压力。所以为什么我们同时间为全香港家家户户提出一个50元每月平均的电费舒缓，令到那個壓力咧係能夠係俾到呢個消費金咧，簡單嚟講係中和到嘅。 係， 你再往前看，我哋就會睇緊嚟緊嗰兩年點樣再睇同兩年嘅審批啦。 嗯 ，OK， 嗱講完減碳之後，又講下減排啊。其中頭先你提過電動車嗰度咧有個路線圖，咁我講多少少嗰個具體做法，係咪會定一個年份就香港唔會再有入汽油嘅車啊？你嘅意思係啫？ 係啦，嗱，呢個當然啦，即係都係要先至後難。私家車在電動車普及化方面呢，那個進程呢相對來說是比一些商用車是容易的，這個大家理解。那香港其實呢在這個電動私家車普及化的路線呢，在亞洲來說呢其實看回數字呢是不錯的。現在全香港電動私家車佔的私家車的比例呢是 2.5%， 即是每40輛私家車呢一輛就是電動車了。另一個數字呢都是挺鼓勵性的，今年雖然你話係疫情期間，但係整體嚟講，每9架新落地嘅私家車，就有1架咧係電動車嚟嘅。嗱，依個比例咧，放諸亞洲嚟講咧，除咗內地城市，香港咧係領先好多嘅，比起日本、比起新加坡、比起南韓係領先好多嘅。咁但係大家明白啦，一方面我哋咧係鼓勵依方面，因為改善空氣質素，但同時間咧，依一個充電咧係最大嘅困擾嚟嘅，香港人。就同外地唔同啦，外地有啲人係住簡單嚟講屋仔咁樣，佢自己可以拉電容易啲。香港住屋苑為本嘅，所以頭先講咧，20億嗰個充電資助計劃咧，係對香港嚟講係對症下藥嘅。咁頭先睇到啦，初步反應唔錯。咁所以我哋咧就喺出年預計啦，第一季咧就會推出香港第一份嘅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會講我哋嘅香港嘅目標。簡單講，全球嚟講咧，而家大約好多地方都係2030至2040年咧。要定一個時間表，一個死線啦。就話係到時咧就唔准出售新嘅傳統嘅燃油嘅基建嘅私家車。嗱，依個就係嗰個嘅國際間先進地方嘅做法，所以我哋都會參考依一啲嘅時間表，定一個香港你話一個死線啊，點樣能夠咧鼓勵依一個低碳轉型嘅？同時間咧，我哋都會推出一啲嘅配套啦，譬如電動車啊，點樣充電係比較係好啲。商用車啊，點樣都有一個類似嘅一個轉型。電池點樣回收啊？點樣係有一個維修人手嘅培訓等等咧？我哋都會喺藍圖嗰度咧就會有一個展述嘅。 嗯，頭先你提過咧，香港喺電動車做嘅成果嚇，喺放諸亞洲唔失禮㗎，做得唔錯嘅。頭先你都講到即係世界上面啦，停曬賣即係汽油車咧，就2030至2040，通常目標係咁啦。係咪即係意味住香港其實喺電動車嘅路線圖可以比2030、2040年前停售呢啲汽油車更進取咧？可以早啲做到咧？我哋有冇？ 冇本钱做到咁啊？ 嗱，早前咧我哋都做过一啲同业界嘅沟通，攞民间嘅意见。最近我哋同事咧都为咗制定我哋呢啲嘅路线图，以至更新我哋香港嘅空气清新蓝图咧，我哋都同业界去沟通嘅。咁所以都我哋都会系一个持平同务实嘅。一方面，我哋要睇睇。究竟因為香港我哋特殊嘅環境，因為我哋冇車廠啊嘛，即係譬如德國啊、英國有車廠，佢自己有一個咁樣嘅思考。我哋香港都要依賴所有車都係進口嘅。咁喺咁樣嘅環境之下，我哋香港定嘅目標係應該2030啊、2035啊、2040咧。啊，依度咧我哋係內部咧都係做緊一個咁嘅分析，亦都聽緊啲民間嘅意見。所以個咧容後咧就出年第一季我哋會公布呢樣嘢。同時間咧睇翻我哋香港嗰、那個。電動車充電的配套的進展啦，香港喺屋苑如果能夠做到的話，其實大家回到屋企啊，夜晚泊低架車在家充電咧係最方便最好嘅。咁睇下嗰個反應如何啦。如果兩方面都是正面的話，我諗我哋香港可以定一個比較進取啲嘅。如果唔係咧，都可能咧睇翻嗱，2030至2040之間啊。點樣能夠係落埋咧？係最適合一個又進取又務實嘅做法。 好，跟住又講下垃圾徵費啦。之前就以為因為立法會完啦，就講唔曬，咁就放低啦，可能咁。但係而家延任一年之後，又翻得翻嚟，可以繼續傾啦。而家換咗個即係個議會組成又有變化啦，係咪應該理論上都應該搞掂啊？政府期望可以做到啊？還是其實我見到不同界別都幾多討論嘅呢、這個，你都樂唔樂觀咧？搞得掂？ 嗱，我哋同好多業界去傾啦，包括譬如工總。工業總會咧，佢哋係大力支持一個政策嘅，因為係配合香港再工業化一個重要嘅契機。嗱，政府而家好努力咧，係增加一啲回收嘅配套嘅。譬如舉一啲例子，我哋有一個知道啦，廢膠呢個回收咧係最大挑戰嘅，因為有唔同嘅膠類啊咁樣。咁我哋而家做咗一個叫做中央塑膠回收服務嘅先導計劃，覆蓋咗香港嘅三區，包括咗東區、觀塘同沙田。咁我哋而家睇到嘅阻力咧就係話，我哋有咁嘅免費服務啦。咁我哋去到個屋村啊，問個物管，入情都大家嗰個心情啦。咁但係咧，始終因為冇一個收費嘅壓力係嘅時候咧，個物管可能個反應係麻麻地。就再入咗村之後啊，擺咗我哋呢個啊好有信心嘅塑膠回收桶之後咧，啲居民咧個反應亦都係一般。就算而家。外賣多咗啊，好多其實好多廢膠咧都可以回收嘅，大家都可能係麻麻地嗱，所以政府係積極去增加呢啲回收配套，我哋理解社會嘅訴求嘅。但如果冇一個收費按量收費嘅一個推動嘅話咧，呢啲嘢咧都係事倍功半嘅嚇。所以咧，我哋睇到啦，好多組織，特別是我哋同好多年輕人去傾偈嘅時候咧，大家都覺得一個污者自負原則，雖然收嘅錢唔係太多。但咧係能夠幫助香港減廢、減碳、減堆填推嘅壓力，同時間咧製造唔少短中長期嘅就業機會嘅，所以大家咧都係好支持呢一方面。政府希望咧攞到立法會議員嘅支持咧，一齊為香港定一個清晰嘅時間表啊！呢、這個可能嘅時間表都係可能係我哋準備嘅話咧，都係兩年之後。但係如果有目標嘅話咧，大家係投資喺呢啲嘅再工業化、綠色嘅即係回收嘅投入咧。更加清晰嘅時候咧，係能夠幫助香港短中長期減廢減碳同綠色就業嘅。 唔係，但翻翻去就係立法會嗰度有冇信心過到啊？而家即係換咗個組成之後，不過我見好多議員都每事問得好仔細嘅，都之前嘅進展都慢咗，一路拖住嘅。咁趕唔趕到咧？今次一年裏面， 嗱，我諗我哋會找緊嚟緊呢幾個月嘅契機嘅。咁當然我哋歡迎即係立法會嘅議員啊，以各界了解多啲當中嗰個細節啊。咁當然啦，我哋其實今次嗰個立法。嗰、那個基礎咧，都喺早幾年咧，我哋透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與民共議，大家傾啊，究竟香港落實呢一個法例嘅時候，各方面嘅細節啊，所以咧，其實我哋呢啲嘅細節咧，都有一個具體嘅一個民意嘅基礎嘅。咁、當然啦，當中都有好多細節咧，我哋歡迎大家係了解多啲，我哋有信心咧，係能夠滿足到啊嗰、那個社會個需要，亦都因為啦，都坦白講，而家疫情期間啊。大家諗啊，點樣係思考呢啲問題呢？咁樣咁，我想喺度講多少少嘅，因為咧，就算出年年中呢個法例過之後，政府或者社會各界咧都要大約用年幾兩年時間咧係做一個準備嘅，所以到時希望咧經濟都能夠咧係回復翻一個相對正常嘅狀況。 咁大家一齊咧繼續咧加強咧係一個減廢減碳，同時間咧，當我哋而家開始啊，或者最近開始咧，我哋都會係加大資源，係增加社區回收嘅配套嘅。喺度可以推介少少，我哋最近咧有一個擴大版嘅綠在區區，喺唔同區咧就設立一個叫做回收便利點，嗱，即係類似便利店咁樣啦。咁啊租一啲嘅街鋪，方便唔同嘅區，特別係啲舊區，好多單棟樓自己未必有回收嘅空間嘅時候咧，方便大家去乾淨回收。我哋回收嘅種類咧係唔點止三色嘅啦，啊，即係除咗紙膠、金屬咧，其他玻璃樽、大小電器、充電池、鋼管、慳電膽咧，都可以回收。而且我哋有個新嘅一個服務嘅，叫做綠相，英文叫 Green Cons，是可以咧回收儲積分，加大嗰個鼓勵咧，係大家乾淨回收嘅。所以咧，大家睇到咧，政府係好積極增加回收配套，幫助大家減費，同時間咧係支持呢個垃圾收費嘅將會落實嘅。 嗯，我諗呢啲你都同好多議員都推銷過講過噶啦。咁但係聽到好似好多議員啊，哪怕被視為建制派嗰啲啦，都係話啊好多顧慮啊咁嗰啲。咁所以你而家整體嘅信心去到點啊？你摸底夠唔夠支持你噶？ 我諗我哋係積極去同唔同議員傾嘅。初步我哋當我哋解釋翻啊，依度有咁多新嘅回收措施時候咧，啲員又那個初步反應就話：，點解有咁多新嘅嘢啊？點解都係未聽過嘅咁樣啦？依度坦白講，因為咧，第一而家疫情期間啊，好多媒體啊都係喺其他嘅報道為多嘅，咁所以我哋都會係將一啲咁好嘅我哋一啲新嘅回收配套措施咧，我哋都積極啊同議員去解説，亦都甚至啊。喺一限聚啦嚇，咁但係即係話喺適當情況之下，我哋都會係同一啲議員大家落去區睇下呢啲新嘅措施咧，其實佢哋都係了解多啲時候咧，個支持咧係更加好嘅。 好啊，咁多謝局長黃錦星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同我哋講翻咧施政報告裏邊一啲重點啊，喺呢個環境政策範疇嗰度。黄锦星咧就系环境局局长啊，电话嘅电话7231咧，大家打你一齐倾下噶。讲到友善财源又好，环境方面政策我都可以打你一齐倾。9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成报报道。政府在昨日深夜公布，行政會議已通過修訂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集規例第 599G 章，由今日起，群組聚集由4人收緊至2人，訓練人數限制由50人減至20人等等。行政會議亦都是原則上支持提高違例罰則，以達至所需的阻嚇力。另外，宗教聚會以及本地團豁免亦都會取消。這是成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遠東發展旗下帝盛酒店集團的4酒店，包括灣仔帝盛酒店、荃灣帝盛酒店、旺角帝盛酒店以及麗悅酒店，都有意成為政府指定檢疫酒店，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400酒店房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說，本港疫情嚴峻，急需盡快找到更多房間檢疫。據他了解，現在政府正與該酒店集團討論細節，當中包括房價和租期等。因應政府開出的條件仍然與酒店業主的期望出現落差，因此現在仍然需要進一步討論收窄分歧。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有線寬頻昨日說，集團需要全面檢視和調整各個部門架構和人力資源，涉及調職或者裁減大約100人，當中新聞部裁員40人，包括負責調查報導的新聞刺針全組和中國組助理採訪主任黃麗萍等等，觸發中國組全組10人請辭。新聞部5採訪主任級以及11記者聯署，指對高層一手摧毀有線新聞部表示極度遺憾，決定即時辭職以示不滿。有學者就說，有線裁走全組的新聞刺針估計是希望換血，形容今次有線裁員是展示出官方整治香港傳媒的決心。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8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將軍澳日出康城九期地盤出現爆發，一共有11人受感染，包括3人確診，8人初步確診。地盤已經全面停工，11月15日之後曾經到該地盤的人士需要強制檢測，涉及900名工人。區議員指，每日有大量工人在日出康城區內出出入入，與居民共用公共設施，居民擔心地盤疫症會導致社區爆發。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 新闻连成员梁国雄几年之前就住入狱需要剪短头发的惩教处规定提出司法复核，终审法院较早前裁定梁国雄获得终极胜诉，指惩教处规定男性囚犯必须要尽量剪短头发的常规令构成直接性别歧视，违反性别歧视条例。消息人士透露，惩教处已经开始就住法庭的判决研究不同方案，包括一视同仁，要求男女囚犯只能够束短发。本周开始就会检查女性囚犯的头发长度，以评估裁决带来的影响。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高中核心科目通识教育科正进行改革，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期望释出课时之后可以巩固学生的知识基础，鼓励他们多修一个选修科。他第一次提到当局有意以达标和不达标代替及格和不及格，亦都不排除多一个等级。至於該科超過2000名教師，當局將會提供培訓，協助他們過渡到新科或者轉型兼教其他科目。目前仍然等待新課程綱要出爐、編制和送審新課本、考評設計等程序，強調當局方向是盡快落實，但並非在明年9月硬推。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疫情寒冬笼罩香港，政府大幅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旅游、酒店、饮食等行业叫苦连天，圣诞新年旺季翻身无望。本月稍后预料仲会有好多留学生从欧美返港，更大的疫情危情尚在前头，香港能否守得住，责任既在政府亦在市民。社评话，近期有不少的乱象显示，小撮人疏于防疫，忽略公德，重罚违规的人士是有其必要。明报社评。 成报社论话，疫情在未来一年仍然会反复不定，而强制检测的规模亦都基本上是有增无减，政府要为配套做好准备，包括检疫设施要足够，否则只会有负较早前增加检测量的努力。社论话，治疗设施可能是最弱的一环，政府亦都应该有针对深切治疗部设施不足的应变方案，否则医疗系统不幸崩溃，抗疫工作亦都会随之崩溃。成报社论。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提到，经济萧条，港府经常都说要救市，但是就毫无诚意和决心振兴经济，反而缘木求鱼，追逐旅游气泡，不切实际。保就业计划结束，政府放风，应该没有第三期津贴。国泰航空早前大开杀戒，友善宽频就向员工开刀，各大机构的员工人人自危。东方日报政论。 信报社评话，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委员会计划草拟一份名为《面对全球改变的一个欧盟美国新议题》草案，谋求同美国冰释前嫌，携手缔结新联盟，共同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而中国就同东盟十国加上日韩澳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当中不包括美国。社评话，只要北京沉着应对，同美国分庭抗礼并非无可能。信报的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咯。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啦，去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和斜村。咁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啦，都系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要改道行驶。咁另外大埔道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号同埋81号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达志。 回顾2020年最难受的事呢，就是没得坐飞机，没得去旅行。十几岁出外国读书之后呢，我从来没试过是没飞机坐，没得去旅行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2020年12月2号，本港新增82宗确诊，日出康城地盘约900名工人需检测。 有线宽频重整架构涉100人，新闻部裁减40人。 本港10月零售销售跌幅收窄，按年跌 8.8%。 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面，展开两天月面工作。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热线继续开放者1872311，1872311。头先讲过就系环境方面啊，施政报告里边嗰啲政策啦，请嚟咗环境局局长黄锦星讲翻啦。嚟紧有啲蓝图，好快会见到噶啦。碳中和一定嘅目标就2050啊，点做到咧？出年就会有份报告，有个蓝图睇下噶啦。另外电动车都话有个蓝图，咁大家点睇呢方向？打嚟讲1872311。另外之前都讲到有线电视裁员嗰件事啊，咁引起员工都好大嘅反应。有啲虽然冇被裁啦，但系都因为公司嘅呢个决定啦，同埋一啲嘅安排咧，就系请辞嘅。中国组系全组请辞添啊！佢哋咁点睇呢个情况，以至到香港整个新闻界嘅情况，大家都打嚟回应1872311。听下听众有黄生啊，黄生你好， 你好，你好， 早晨，黄生系，请讲啊， 早晨，我想讲咧，香港而家咁嘅政治环境咧，国际睇在眼内，香港人睇在眼内，今次有线嗰种裁员方法嘅手法咧，我一听见佢话裁咗个。嗰、那個似新聞似針啊，一聽就已經係政治大過經濟，政治大過經濟問題啦。成組丁成組新聞似針裁咗，我當時啊同佢續期續約有線咧，我都係最主要想睇嗰個新聞似針嘅。同埋感覺上有線嗰個新聞嘅報導咧，亦都幾中肯嘅。喺呢幾個電視台嚟講啊。佢比較中肯啲嘅，有正有負，有正面有負面，佢都講嘅，即係唔會係單邊主義嘅，即係多元化嘅報導嘅。咁香港某個電視台，今時今日某個電視台，我已經唔睇噶啦，諗住啊好啦，俾啲錢，繼續睇有線啦，佢報導都幾中肯啦，估唔到佢今時今日搞到咁，如果咁情況，我都唔會再控佢續約噶啦，即系呢太失望啦！而家香港个咁嘅政治环境，讲个咁嘅政治压力，搞到传媒，喂而家搞到好似俾我感觉上对我哋个政府睇得到嘅，感觉上对警察有啲鄙视，对呢个香港政府有啲鄙视。我唔系港独啊，即系咁嘅。社会气氛搞到个个人心惶惶，我哋个特首林郑仲沾沾自喜，仲话自己嘅功劳。香港个疫情唔系佢功劳嚟噶，香港疫情系香港人自己辛苦，好辛苦去预防翻嚟噶。佢唔好自我膨胀，自我極啲民族色彩啦。 OK， 黃生，不如我想問翻電視嗰度。頭先你話以前就仲睇有線啦，而家聽你咁講都唔諗住睇啦。咁往後點啊？你睇咩電視啊？咁樣 可能唔睇添啊？可能睇下你香港電台新聞啦。 OK， 我睇你香港電台新聞啦。即係我對另外一個台冇乜興趣睇。 OK， 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啦，同你傾咗先。好，跟住嚟就阿李先生添。李先生你好。 係你好，早晨。 係你好，請講，李生。 即係我啱啱打電話之前，咁我又睇到啲財經嘅新聞啦，咁即係 其實今次 K 寶唔係淨係新聞部裁員， 係 成個 IK 部嗰、那個成個公司裏面都裁員嘅。 整體100人受影響，當中40人係新聞部。 係啦，咁當然個新聞部比例比較高啲啦嚇。如果你咁即係。点解会大事渲染到同政治有关？我都唔明点解逢亲而家即系好似掂亲传媒就系、是、推咗去啊，关于政治新闻自由 whatever。 嗯， 咁譬如金融业香港四大支柱之一，呢、嗯、五年内净系裁员嘅，我谂都唔少噶啦。 系 人数嚟讲， 嗯。 点解冇人讲咧？又系、嗯、又系唔系关政治？咁冇人关心噶、哦。 嗯，不同行都有讲嘅，譬如 年年都裁好多人噶、哦，冇人提，冇人提噶、哦。 哇、啊，嗰啲都有。咁譬如你旅游业界裁员，咁都会旅行社裁员。 系旅游业界点解冇人又话关政治？即系点解一嗨到新闻就会辣咗落去政治嘅咧？ 嗯， 即系你唔你话哦，你 I K 部今次全部净系裁新闻部嘅，我觉得可能系关政治事。但你是整个机构裁员，那没有理由说、哦、因为你是新闻部所以我不碰得你的嘛。 嗯嗯。 即是为什么是样样所有东西稍微碰到一点点东西就一夜就将个焦点走了、啊、政治打压、啊、即包括记协我都不知道他在暗什么。 嗯。 即他知不知道 IK 部去年蚀了多少钱、啊、今年上半季蚀了多少钱、啊、 嗯。 即是为什么是下下就说、哦、关政治事啊。即系而家香港人做乜嘢嘢啫？稍微掂到少少嘢就，哎，关政治事啊，新闻自由啊，打压啊！即系你咁嘅氛围之下，你真系不如接咗香港佢啦。 嗯、 即系下下就系将啲嘢推到无，即系嗰个阴谋论咁样样。咁使乜新闻部？包括你港台都唔使新闻部啦。下下就系讲阴谋论就得噶啦。 嗯 即系如果你今日香港再继续咁样行落去，真系玩完噶，我觉得。 嗯 ，OK， 好，好多谢李先生嘅意见啦，明白你嘅睇法啦。咁亦都再讲多次啦，有线方面我哋有邀请佢做访问啦，咁佢哋有个新闻稿俾翻我哋嘅，咁都提到啦。咁佢就话集团咧而家有大概1300几个员工，今次受影响嘅咧大概有100人，包括咧就系职务调动同埋离职嘅。咁头先讲到啦，新闻部牵涉咧系当中嘅40人。咁有线方面啦，有线宽频集团就话咧会根据劳工法例咧给予受影响嘅离职员工咧适当嘅补偿嘅。好啦，嗱，讲咗咁多有关有线又好，讲咗环境嘅政策又好，跟住又讲下疫情方面嘅情况啦。昨日最新的數字82宗確診10宗輸入22宗是源頭不明的。看數字的形勢就之前一直都是那個不明源頭近幾天都去到20多宗。但是剛剛在對上一天 ,11 月30日的時候曾經不明源頭落到9宗。但是怎知道昨日又再上去23宗。整體形勢是怎樣呢？我們做的措施又做成怎樣呢？又要請位專家傾下。請來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一起傾下的。早上何柏良。 系早晨，叶冠霖。 系啦，不明源头曾经对上一日跌到落9啊，以为好翻啲个势，又翻去23啊。寻日最新个数，你点睇成个形势咧？ 啊，成个形势咧，我会睇咧就第四波最差嘅时候咧，仲未嚟到。 啊， 咁而家咧，你如果睇嗰啲个案咧，就你唔可以睇单日佢系唔系有回落啊。咁其实就追踪啊，同埋呢啲检测嗰度咧，就仲系落后紧。咁如果你話喺11月初或者10月尾爆發嗰個跳舞群組啊，咁嗰個已經爆發咗成個月㗎啦，咁爆發咗3個星期之後我哋先知道。咁直接有去過嗰啲場所跳舞嗰啲嘅人士呢，確診個數字呢就應該差唔多。咁但係呢個就唔係嗰個問題嘅關鍵，咁問題嘅關鍵呢就呢、這個有參與去到跳舞啊、宴會呢啲活動咧，佢衍生出圍咧就有好多環流，呢啲環流咧就喺社區咧廣泛咁樣造成呢啲傳播，咁咧就有幾個信號咧，我覺得係相當之令人擔心啦。嗱，咁第一咧就呢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咧就高企係一個好大嘅百分比，咁如果你逐個星期去到睇咧，就完全唔可以回落，咁甚至乎咧就我覺得有啲上升嘅趨勢添。咁呢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咧，就佢哋即係好廣泛，就係各行各業都有。 咁你就算話喺私家醫院啊，或者喺公立醫院裏面咧，就醫生、護士啊，其他醫護人員咧，就亦都有。另外咧就地盤啦，地盤就日出康城嗰個地盤咧就有個群組爆發啦，就確診加埋初步確診咧已經超過十個人。咁另外就又有幾個呢啲日間中心院舍、安老院舍呢啲咧就有群組出現。咁所以咧，我預計咧就嚟緊新一輪嘅爆發咧，就涉及有一啲高危嘅地點啦，因為之前就嗰啲追蹤嘅滯後咧就慢慢會嚟到。咁所以你話，今日你話嗰個確診本地個案破百咧，我唔會覺得奇怪。 嗯，今次咧就尋日見到有兩個特別注意，一個頭先阿何柏林醫生你提到啦，就係、是、日出康城個地盤群組啦，咁就三個工人確診，八個初步確診嘅。另外有個位於尖沙咀山林道嘅松山海鮮鍋，又話有食客啊同埋員工都要確診，咁就話而家都要強制檢疫啦。去過嗰個地方嘅人咧，就要做強制檢測。你覺得呢個點啊？呢個安排？ 嗱，強制檢測呢個當然要做啦。咁但即係強制檢測咧，就佢喺一啲工作地點、飲食嘅餐飲場所啊，或者係其他表列嘅場所咧，就基本上衞生防控中心咧，佢睇到有傳播鏈有兩個或者以上咧，佢已經係會引用599J咧，需要強制檢測。咁呢個我係認同嘅。 嗯。 咁但係咧就佢喺安排啲人士強制檢測嘅時候，有一個滯後嘅情況。咁佢通常咧就會俾三日左右嘅期限咧去進行檢測啦。咁但係就呢啲人士咧，就佢喺期限之內去到做檢測嘅時候咧，就佢冇一啲配套嘅安排。咁呢啲嘅人士咧，就佢有部分繼續翻工啦，就外出用膳啦。咁佢可能已經係喺個傳染期嘅，有病徵或者冇病徵。咁部分咧就而家延伸出嚟呢啲新嘅群組啊，就係因為之前救護群組嗰度咧，就喺安排個檢測未人有結果嘅時候咧，佢冇啲配套嘅安排。嗱，另一方面咧，你譬如以喺地盤呢啲群組為例啊，譬如第三波都有唔少地盤咧就有爆發嘅。嗱，地盤嗰個困難咧，就係佢地盤都係工作地點啊，咁你嗰啲限聚你點樣收緊，嗰度都而家咧係有豁免嘅。咁喺地盤工作嗰啲工友咧，咁佢屬於體力勞動嘅工種嚟嘅。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佢哋佩戴口罩咁啊，咁我相信大部分都有戴嘅。咁但係咧，就佩戴嘅時候咧，就呢個實際嘅困難啦。咁佢可能咧就會將個口罩拉低，就因為佢做緊啲粗重工作咧，佢真係戴得好，即係遮住曬口鼻咁啊，咁佢呼吸就困難。咁所以咧，佢拉低咧就你露出個鼻哥或者拉落下巴咁樣啊，咁就好容易咧喺嗰個牆，即係嗰個地盤裏面咧發生互相傳播啦。同埋你有大家休息嘅時候就飲水啊、食嘢啊，你都係嗰啲工友咧會圍埋一齊。咁所以喺地盤裏面咧就呢啲群組咧就唔係話而家呢啲限制，即係呢啲社交疏離措施咧就加強咗咧可以解決到。咁你就算話譬如戴口罩啊，你就將嗰個罰款就進一步提高，由一級去到三級或者四級罰款咁啊。咁我都覺得咧佢處理唔到呢啲問題，因為佢喺地盤裏面咧就真係有嗰個實際操作嘅困難。咁你話喺地盤裏面保持社交距離咧，咁部分呢啲地盤咧，我覺得係基本上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如果咧你話嗰個疫情即係唔係講現在啦，就繼續係不受控，就越嚟越好多呢啲地盤裏面有群組嘅話咧，佢需要諗一啲新嘅方法去到預防咧個傳播繼續發生啦。咁你如果睇翻喺內地或者喺澳門啦，咁佢哋年初嘅時候咧就有啲好嚴厲嘅措施，咁譬如就臨時停工啊，停工一段時間咧，咁當然呢個咧就我哋唔即係我相信政府咧就非逼不得已咧都唔想用呢個措施咯。咁但係而家呢啲社交疏離措施戴口罩咧，對於預防喺好似地盤呢啲裏邊嘅群組咧係冇作用。 咁聽你咁講，如果以日出康城呢個咁計啊，暫時聽到就確診加埋初步確診超過十個啦，十一個人噶啦，有需要行到頭先你講嗰個嚴峻啲，譬如停一停工先啦，大家唔好翻工住，需要行到呢步未啊？而家以你防疫嘅判斷， 呢個咧係一個好困難嘅決定。 咁如果你唔係呢啲特殊嘅工作地點啊，咁你有一個場所就有群組出現咁啊，咁正常嘅做法咧，你一定係將個場所關閉，咁你冇理由俾人繼續喺嗰度出入啊翻工，咁你繼續出入翻工咧，就嗰啲全部會繼續發生，咁所以咧就。如果遇到嗰個情況係好特殊咧，就短時間之內你可以做咧，譬如佢而家大約講緊900人咁啊，咁你就盡快完成嗰個檢測咯。咁以喺內地為例啊，咁如果你係有呢啲900人咧，基本上佢唔需要24小時，可能幾個鐘或者十幾個鐘咧，佢已經全部採樣做曬，跟住就出埋報告。咁但係而家我哋咧就。可能你兩三日甚至乎更耐咧，就都未曾出得曬報告咯。咁呢個滯後咧，就政府要諗下點樣去到改善啦。你唔改善，你而家十一個人，可能你聽日就20個，一路咁樣增加上去咯。 地盤承建商就話咧，聽到有個第一個案之後咧，已經即刻撤離喺個地盤工作所有人士啦，喺個整個地盤做曬徹底嘅消毒同埋深層嘅清潔，並且佢哋會去安排嗰啲人咧喺。地盤工作人士做檢測嘅，咁而家地盤已經臨時停工啦，繼續加強消毒同清潔，咁聽落係咪都算夠啊？定係都仲要再做多啲喺度？ 嗱，當然呢啲預防措施咧都係大家配合嘅，咁但係呢啲群組嘅傳播咧係涉及人同人之間嘅接觸而發生咁啊，咁你話經污染嘅環境而發生傳播咧，我相信係屬於少數。咁、 okay. 如果你係繼續裏邊咧就有人出入嘅話咧，咁嗰個傳播咧喺嗰個場所裏邊咧，咁就都係佢繼續發生、 嗯， 因為你有部分人咧佢係有機會已經感染咗。咁、 嗯、 甚至乎咧就未曾發病，但係已經係喺嗰個傳染期啊嘛，因為你未曾有病徵之前兩日咧就已經有傳染性。嗱，另一樣嘢我想提一提咧，就係、是、而家我哋十一月嗰個大爆發咧，就有好大比例咧60歲以上。 嗯， 咁你睇翻醫管局公布咧，就嚴重或者危殆嗰啲個案咧，其實而家加埋咧已經上升到30宗。咁近日咧就有啲同事同我講翻，喺各個醫院咁啊，部分嘅患者咧基本上係一入院咧已經要插喉入吞鼻治療部，咁所以咧就睇翻第三波嗰個嘅模式咧，就你呢啲群組急劇上升之後咧，大約兩個星期左右咧，呢啲嚴重啊危殆嘅個案咧就會慢慢咁樣上升，咁所以咧就呢個星期。呢啲嚴重嘅個案咧，我相信再進一步咧，會有一個明顯上升嘅趨勢。 嗯，咁呢個又就冇得搞喎，呢個係咪？因為再早一環度做嘢啊嘛，入到嚟醫院咁就已經難處理㗎啦，係咪？ 嗱，呢個係滯後嘅，咁但係咧就你滯後即係叫第一場波就輸咗啦。 嗯， 咁但係你第二場波咧，即係你再過兩三個星期之後，會唔會？再輸一次，即係咁就睇你今天咧呢啲預防措施點樣去做咯。咁始終政府收緊咗啲措施咧，咁你都係要市民大眾去到配合嘅。咁所以都真係希望市民咧就盡量配合，就減少外出呢啲所有社交活動咧，盡量即係如非必要咧就取消或者將佢壓後啊減少。咁起碼呢啲。嘅嚴守即係社交疏離嘅措施，要持續兩三個禮拜咧，先至見到佢會回落咯。 大家努力啦，呢個多謝曬先，何柏良醫生傾到呢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卡拉 OK、公众娱乐场所、麻雀天狗稍乐处所同泳池必须关闭。餐饮业务处所堂食提早到晚上10点结束，不得多于两人一台。顾客人数上限维持入座率一半，离开餐台时要戴口罩。限聚令由四人收紧至两人，冇食物或饮品供应的婚礼人数限制收紧至20人。另外，撤销宗教活动同本地游旅行团的群组聚集豁免。政府话行政会议原则上同意同群组聚集、戴口罩以及病毒检测相关的定额罚款，应该以倍数提升，以达阻吓作用。旅发局宣布，因应行政会议通过撤销本地游旅行团豁免限聚令的规定，即时暂停赏你游香港活动。 仲未出发的旅行团会等疫情稳定之后再重新出团。旅行社将联络已经成功报名但仲未出发的市民通知最新安排，市民亦可以选择退团攞返按金。有线新闻中国组全体请辞，被裁减的有线前助理采访主任王丽萍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司解释是财政理由决定裁员，由于忧虑不断被削弱，运作会转差，因此中国组全体辞职。他说对公司由失望变成绝望，疫情下公司要扣减花红和放无薪假。在新资金入主后，公司先解雇一名前高层，再换入四名管理层。在今次裁员过程中，并没有商讨是否可以共同减薪等方式应对，感觉不受尊重，做法粗暴。王丽萍又透露，新管理层加入之后，曾经出手干预新闻运作，很重视官方记者会。在十二港人事件上，中国组有意报道涉及官派律师的情况，而有新加入的高层认为要加入官派律师都有帮助人的内容，质疑是要扮平衡报道。来自18个国家的超过150名议员呼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加入12名港人被内地拘押事件。这批议员发表联署信，指林郑月娥作为特首有责任介入涉及这批年轻人的事件，以确保各人得到公义，否则就是放弃为香港人服务并确保他们的福祉和安全的责任。信件又说，这十二名港人应该马上获批回港，容许寻找法律代表并同家人联系。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日前表示，十二人涉嫌偷越边境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的案件侦查终结，依法移送盐田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林郑月娥早前回应事件时说，这十二人在香港犯下相当严重的刑事罪行，弃保潜逃进入另一司法管辖区并犯法，所以要接受当地法律处理。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71点，升三点，成交金额1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7点，升五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9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龙湖集团45.7跌5.1，康方生物24.15跌2.2。腾讯控股575.5跌2.5，美团281.6跌7.6，比亚迪178元跌9.6，中国平安95.4升1，恒大物业8.9新上市，阿里巴巴255.8跌4，友邦保险88.2冇升跌，中海油7.67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36，瑞士法郎0.9，加元1.294，人民币6.56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709点，跌78点。港金现价报16,77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1美元，卖出1,81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去到龙浦道。重复多次咧，就系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浦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啦需要改道行驶。咁喺大埔道咧有水务急收，大埔道去呈祥道嘅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嘅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同埋81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和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界走一圈，中国与东盟。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中国更加重视和东盟会员国那个双边关系，包括一些很小的国家，柬埔寨和老挝。柬埔寨是经历长年的战争，老挝就是长年都是低度发展，国家的实力是非常之薄弱，所以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12月2号，本港新增82宗确诊，日出康城地盘约900名工人需检测。 有线宽频重整架构涉8人，新闻部裁减40人。 本港10月零售销售跌幅收窄，按年跌8.8%。 嫦娥5号探测器成功着陆月面，展开2天月面工作。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讲下疫情的情况啦。寻日新增82宗个案，本地感染72宗，当中22宗咧系源头不明嘅。更加值得令人关注咧，就有2个嘅组别，一个咧就系将军澳日出康城地盘啊，第九期嘅地盘嗰度。咁而家咧就话有确诊加埋初步确诊啦，至少有11宗噶啦。另外咧就喺尖沙咀山林道嘅松山海鲜窝嗰度，话至少都有2宗嘅个案。咁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就要求，曾經在上個月15日之後到訪上述兩個地方的人士都要做一個強制檢疫，大家都注意到這個情況。大家可以打來講1872311。另外之前都請來了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講到一些環保的政策，講到回收、減排、減廢等等，大家都可以打來一起談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尹先生。尹先生你好。 早晨。 早晨尹先生，請講。 冇嘅，咁其實就我都係地盤管理人之一啦。咁就其實就地盤，我哋都好怕地盤爆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嘅。咁其實我哋都盡量去防疫，去叫啲工人戴口罩嗰樣嘢，其實都係有難度嘅。 係可以想象都。 因為點解一樣嘢咧？佢哋做嘢咧，真係個體力勞動好大嘅。咁所以你叫佢哋點樣可以戴口罩，同埋個人群接觸係，我哋係密嘅，我哋係，即係好簡單嘅嘢，我哋冇本事可能喺個工作場地裏面有1.5米距離就唔使做噶啦。如果咁樣嘅話，不如索性就話喂，全面停工停市。咁我哋起碼我哋做地盤嘅話，喂你即就停埋市咧， 因為始終嗰啲起樓啊，全部都借錢翻嚟起嘅啫嘛，有幾多個真係會有攞錢出嚟起啊？ 嗯， 所以你停工停市，佢唔使交利息嘅，咁咪有得緩衝。如果你唔係冇得夾硬冇唔停工停市嘅，你夾硬嚟嘅，咁我哋只有一樣嘢，我哋都為揾食嘅，我哋都要夾硬嚟嘅啫嘛。 嗯嗯嗯， 呢个系永远都系冇得变嘅事实嚟嘅。 阿尹生，你话你做即系地盘嘅管理人啦，都系现实上你见到地盘里边，大家都想象环境都辛苦嘅，应该咁。但系你见到有几多工人系会有戴口罩嘅做紧嘢？有冇一 半？其实大厦佢哋真系一劳动紧要咧，个口罩又湿，加埋又话，就算而家天气凉都好啦，做一阵啦，尤其是落完石屎之后啊，那个热力咧仲更加紧要。根本係唞唔到氣啊！佢哋根本有時都，戴咗個口罩更加死。 咁所以戴唔戴嘅，大家定普遍都唔戴嘅。 一半半啦，有啲就戴，有啲又唔戴咯。有啲戴下就頂唔順啦，就除咗佢。 嗯， 因為冇辦法，因為佢哋又個口罩又濕，我哋已經不斷有口罩俾佢哋，你濕就換啦，都冇辦法啊！呢樣嘢真係。 嗯。 所以我话你，如果你不如索性你话，如果咁样嘅话，一爆群组我哋都好怕噶。我话你一爆群组，你不如索性全面停工停市。你起码嘢，我哋对做我哋呢行嘅，起码有停咗市嘅，唔使俾人罚钱啊嘛。 明白呢、這个。但我想问多少少你工作环境，头先讲做嘢辛苦，当然想象到啦。食饭又点样嘅咧？工友食饭一齐食定分开食噶？ 以前最早最初期就话一话唔俾堂食咧，就直头更加死，个个踎晒喺围街板侧边食。 近唔近啊？大家 近噶， 都讲嘢噶啦，都系咪都会。 你就算点样，佢始终一样嘢做得辛苦嘅人，佢坐喺度点都一两句都有讲嘅。咁、你叫佢可以点啊？ 咁而家咧， 就算而家我好似俾翻堂食兩個人都好啦，佢兩個人都會自己走埋，即係去食，都要唞下噶嘛個人。 係啊係啊， 係啊，所以我都話你一係就索性係強硬執行，全面停工停市，全部走去驗，咁啊大家安安樂樂，唔好再去做啲唔做啲，唔好意思噶咁樣。 OK， 好，多謝尹先生啊，多謝曬你先。講到你嘅諗法啦，亦都描述咗，聽落下，如果地盤個個都係咁樣嘅話，真係～幾有傳播風險喎，咁尹生就提出不如停曬佢，仲穩陣啲添啦。咁對行業可能對佢哋嗰啲資金方面仲好啲添。多謝尹先生嘅意見啦。仲有李小姐想講下香港嘅回收政策，李小姐你好。 啊，早晨啊！ 早晨，李小姐。 哎呀，系啊，咁我本身咧就住喺个居屋嘅，咁即系咧之前咧，即系咧楼下咧就有啲桶啊回收啦，咁啲特别系个胶啦，胶开头咧就系冇乜嘅，即系佢可以回收嘅就回收，阿妹咧就改咗樽。咁好啦，咁改之后咧，跟住咧，我去抌啦，咁啊，跟住咧，有佢又咪有啲清洁嗰啲清洁啲哥哥姐姐咁啦。咁佢咧，哎呀，唔好抌啦，你咁冇用噶，你抌喺度，我都系拎去填啊堆填嘅咋，我都系个垃圾站噶，即系唔止一次喎，系几次喎，去抌咯都冇用啊。咁而家点算好咧？啲胶咧真系实在系太多啦，好多啊。都唔知点处置，即系有时咧，你据政府成日叫人咧环保，咁但系咧。咁我抌落去都冇用，嗰时仲要嘥功夫去洗啊，去剩啊，系咪先？又晾干佢，我好有罪疚感啊！ 你几时听嘅呢个说法？ 应该几个月嘅，其实咧嗱， 即系都系冇耐之前啫。 啱啱嗱，应该系十一月听过一次，跟住之前咧，应该系可能咧，九月到啦，又听过一次，又系咁样，即系根本咧，即系唔止一个人同我讲啊，系啊，咁点算咧？而家咁啊，但系长就话咧，好似佢做得好好啊，啲有好多，但系咧，我见着就唔系咁啊。嗰啲玻璃樽又系，玻璃樽有时咧，个玻璃樽个唔见咗，即系嗰个回收桶唔见咗。咁但系佢个玻璃樽咧，都系一样，都系拎翻去堆填噶。 我想问多少少，你头先讲系个工友同你讲噶啦，佢系讲佢自己会将嗰啲胶樽抌埋落去一般垃圾啊，定系听翻嚟啊？佢都系，定系佢系做嗰、那个？ 佢直头做紧啊！ 佢做嗰、那个， 佢做紧啊！佢我见到佢系，因为我去抌啊嘛，咁佢清理啊嘛喺度。 哦，咁即系唔系传闻喎？呢、這个听你咁讲系真系目睹系真系咁样处理紧啊？ 唔系传闻啊，嗰个做嘅人话我知啊。 O K， 系啊。 我明白， 觉得哎呀，好头赤啊！ 嗯嗯， 想表达就系咁多。 好多谢晒李小姐分享啊，讲到呢、這个。佢見到嘅情況俾你聽，多謝李小姐。咁呢方面都真係要加把勁啦，因為大家咁有心去做，如果得唔到個效果，咁啊真係好嘥呢個。聽完李小姐之後，仲有阿洪生啊，洪生你好。 喂， 早晨，洪生。 係早晨。 早晨，提請講啊，洪生。 我哋普通市民咧，我哋第一時間就反對啊黃錦星垃圾徵費嘅。點解咧？就嗰啲人有錢就可以抌大袋啲，嗰啲窮人咧或者低下層嗰啲咧就即係可以話佢垃圾唔知點處置啊！仲有啲業主咧，就俾咗管理費，已經包埋垃圾費，咁啲雙重收費就唔啱嘅。咁香港人太地方細人多咧，咁佢就即係實有垃圾啊。你收費咧，你尤其是啊幾十萬嗰啲外來人咧，嗰啲使唔使徵費先？成日呃咗落啲本地市民身上，本地市民好多費用噶啦，電話費、交通費、煤氣費、電費，費到雲可以話，你仲要徵費唔啱噶，你徵費可以一路加上去都得噶，初初少啊，呢佢嗰所謂諗法係少少會揾路襯嘅，我曾經。好似有个牛奶公司举办嗰啲收回交樽嘅，周围摆个箱喺度，嗰啲箱喺度收嘅，每一个交樽2毫子，就好，每一箱八达通可以端50个，有10蚊鸡嘅，我见到长者搭2蚊、2蚊、4蚊，即系佢都有10蚊鸡啊，十蚊鸡佢都有6蚊可以袋落袋嘅，但系后期咧。后期佢就整古做怪啦，又有机坏啊，又乜乜嘛，咁跟住有啲又搬咗去第二度嘅。咁我发觉咧，就佢而家减啊1毫子个。 O K。 减咗1毫子个，每张八达通得10个。得2蚊。 O K。咁 就少咗人去做呢样嘢啦。 哦。 根本上就嗰啲俾2毫子个都唔愿俾人嘅。 明白，多谢晒洪先生啊，都讲到环保方面可以做好啲，垃圾征费就唔好搞住啦。洪先生，觉得多谢晒你嘅意见吓。好啦，翻翻疫情嗰度啦，咁啊头先讲咗啲数字啦，咁另外啲新嘅措施今日开始噶啦，二人限聚啊，食肆限二人一台啊，另外要提早啲收啊咁样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就关乎到即系演艺界方面嘅，因为咧就讲到康文署辖下嘅表演场地咧，咁而家都话会改为适度开放嘅啫，咁啊净系俾啲表演排练或者网上直播就唔能够招待现场观众嘅。咁之前都见有啲嘅表演都卖紧飞噶咯，咁而家出现咁样都好大变数，唔知对业界有几大影响咧？请位嘉宾倾下先，有香港话剧团嘅艺术总监陈锦权一齐倾下。早晨，陈锦权。 早晨， 你好。而家又翻翻嚟，又再收紧翻啦，就净系俾做表演排练啊，或者网上直播，有几大影响对你哋？ 当然好大影响啦。唔单止系财政上边啦，因为佢啱啱入咗报警，整好晒，咁准备演出嘅，咁但系而家就突然间落咗呢个规限咧，令到我哋冇觀眾不得止，血本無歸不得止，而係即係成年嘅創作嘅心血都要好似付之湯水咁樣。咁呢個係最難嘅。其實我哋係願意即係遵守政府嘅規條啦。咁但係我哋做創作嘅人係即係擺咗好多心機落去，但係呢樣嘢係補唔翻嘅。就算話以後再有機會嘅，所有嘢都要重新嚟過。咁所以係一種。好大嘅失落感咯，可以咁讲。 系咪你哋头先你讲你哋自己都有个咁嘅经历啊？你哋自己系咪入咗境噶啦？已经定系？ 系我哋啊。早排咧，我哋有一个武侠剧叫《父亲》，就啱啱入台，做好晒报警，咁就话限聚令啦，就完全封闭咗大会堂嘅场馆，咁我哋啲报警全部要抌晒。咁而家我哋啱啱有另外一個戲叫《美麗團圓大結局》，又係啱啱入咗台，做好曬佈景，諗住呢個星期六演出嘅。咁而家又係將所有嘅嘢推遲啦。但係今次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准許我哋喺大會堂裏面繼續彩排，或者甚至錄影咁樣。所以我哋可以繼續彩排， 但我哋係咪一定要錄影或者播放呢？呢樣係另外一件事嚟嘅，即係唔係可以等於取代咗我哋一個現場嘅演出囉。因為錄影根本係另外一個媒介嚟嘅，咁我哋都要重新思考過版權嘅問題啊、人手嘅問題啊等等，然後再喺網上面播有冇衝突啊、收費啊等等，咁其實另外一件事嚟嘅，所以唔係等於話俾我哋去彩排同埋錄影播放，就等於即係可以取代咗我哋一個現場嘅演出咯。 咁 唯 有 係 即係 舞台嘅藝術係要現場同觀眾交流噶嘛。係啦，咁轉咗另外一個媒體，今日另外一回事。咁所以係補償唔到不得止，仲係增添咗另外一重嘅麻煩同埋手續添。 所以唯有就退飛啦，都係嘛，退翻曬俾觀眾啦。 一定要退飛啦，咁我哋要對得住觀眾啦。咁亦都希望業界嘅朋友即係大家振作咯。至於我哋嘅工作人員咧，我哋既然開始咗啦，咁我哋都要即係一樣俾翻全部嘅薪酬俾佢哋，唔可以話因為我哋唔演就。即係扣佢哋人工，咁係唔公平嘅嘛。所以我哋真係得不償失嘅。 你點睇而家要停呢個安排？因為有啲人，譬如講緊健身室啊、按摩院呢啲，戴住口罩都可以繼續去嘅。有啲又你點睇咧？譬如表演呢樣嘢，你覺得風險？即係睇表演風險高唔高？ 上禮拜實施咗另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所有嘅演員啦、出台嘅人咧，都會做咗個檢測，然後就係陰性咧。我可以繼續呢個措施實施咗都唔夠一個禮拜，咁又另外第二個新措施出現咗，唔可以招待觀眾啦，咁真係無所適從咯。咁我哋究竟係做咩呢？我哋俾咗好多錢去做呢、這個即係核酸檢測啦，咁決定個個陰性啦，我哋好開心可以繼續演出啦。咁唔夠即係半个礼拜就改变咗呢个措施啦，咁之前嘅嘢系咩嘢嚟嘅咧？咁样，咁所以真系好难无所适从咯。 其实你哋呢、這个譬如话剧表演咁啦，有冇得转做网上嘅咧？即系长远嚟计，你而家成日譬如整落，跟住突然间又疫症又嚟啦，跟住又加强。 唔系冇得转做网上啦，即系其实电影同埋舞台剧根本系两种唔同嘅媒介嚟嘅。因为电影有导演啦，有分镜啦，有好多种唔同嘅。因為藝術要求啦，舞台劇係最重要係現場觀眾嘅交流，或者我哋今次係一個瘋狂喜劇，係需要觀眾嘅笑聲啊、掌聲啊等等，令到成個氣氛係唔同咗嘅。咁轉咗去一個網上嘅媒體係可以，但係嗰種感覺唔係一個現場嘅表演咯。咁所以係根本係另外一種藝術啦，可以咁講。咁所以係唔可以。代替嘅， 有冇同行试过咧？即系喺逆境当中都试一试，效果系咪都唔得啊？同埋卖飞系咪都会争好远嘅？又会 系噶，当然啦，网上嘅转播咧系可能会达到更多唔同嘅观众啦，因为佢可以选择时间去睇，咁啊收飞嘅情况亦都唔同啦。但系我哋都要考虑版权嘅问题，因为我哋譬如签翻啲 artist 嘅，我哋系嘅讲舞台演出。如果我哋變咗網上演出，係咪要另外一份合約呢？即係好多其他嘅嘢，我哋要兼顧。譬如我嘅戲係翻譯劇嘅，咁本身佢有另外一個版權嘅問題，我哋就咁播咗上網上面，唔係等於個版權係可以容許我哋咁做嘛。所以真係唔可以取替嘅。 我想問一下你哋， 係有啲話朋友，有啲業界嘅朋友係擺咗上網嘅。咁即係。聊胜于无啦，系嘛？咁就系我哋系咪从此以后，舞台发展就变成一个网上发展咧？呢个另外一回事，系嘛？唔系等于我哋系可以取替现场嘅表演嘅。 咁所以都关注到就系你哋成行嗰、那个点样生存嘅问题啦。咁而家又冇得开啦呢、這个。之前就防疫抗疫基金嘅时候，剧团有80,000资助嘅，嗰阵时帮到几多少？但又好似冇乜听到新有啲纾困措施帮到你哋。 其实我哋。因为我哋要应承咗参与我哋嘅所谓工作人员啦，希望佢哋嘅生计可以保持啦。我哋系愿意俾翻适当嘅人工佢哋，咁所以我哋系政府嘅补助系唔足够以补贴我哋付出嘅价嘅即系钱咯。 咁所以係係好難去衡量話得啊，即係補助就可以等於救咗我哋啲行，咁絕對係唔可以嘅。 嗯嗯，咁啊倒翻轉講啦，咁你頂得住幾耐咧？仲可以？ 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哋已經 book 咗場，即係下一個戲已經根本已經開始排練啦。咁我究竟繼續演定唔演咧？呢、這個真係好似無底深潭咁樣。而家第四波，但係第五波都可以嚟嘅喎，第六波都可以嚟嘅喎。咁、我哋幾時先至去到止境咧？真係好渺茫。咁究竟係排落去定唔排落去咧？ 你下一個係排幾時上啊？ 係好真係無底深潭。 排幾時上啊？下一個嚟？ 下一個戲一月份就上啦。 哦，咁你而家去唔去啊？仲真係好難諗喎、啊，呢、這個都。 唔知噶，但系嗰个好大型嘅音乐剧嚟添，我哋先筹备咗咁两三年嘅时间啦。咁、希望继续排咯，唔、可以话突然间佢话啊而家放宽啊咁样，咁我哋即刻有个戏上啊嘛，我哋要好多时间排练同埋安排， 明白？ 灯光啊、音响、服装啊等等嘅好、 okay. 多嘢啊嘛，咁我一定要继续噶。 OK， 好，明白。 我哋即刻要有戏上啦嘛。 好，多谢晒星辰咁权，倾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由波特·艾里斯曼 （Porter Erisman） 在2015年所写的《亲历阿里巴巴：从草根团队到商业帝国的非凡历程》（Alibaba's World）， 讲述了马云由一个英文老师白手兴家创建了阿里巴巴，而且带领他成长，成为全球电子商贸巨头的故事。艾里斯曼是曾经担任阿里巴巴的副总裁，负责阿里的国际业务。他在2000年加入公司，见证了阿里从一间微小的办公室崛起成为互联网商业巨头的过程。 作者记录了阿里成长历史之中遇到的种种挑战和成就，从遭遇互联网泡沫，将 eBay、谷歌驱逐出中国市场，再到同中国政府周旋谈判，其中所展现马云的创业精神极具启示意义。马云曾经讲过，不要被今日的想象力限制自己的未来。他在1999年创建阿里巴巴的时候，中国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仅仅占总人口的1%，而在中国做电子商贸亦都面临法律上的种种限制。但是马云却认为中国的庞大人口比阿里巴巴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他相信电子商贸创造出的就业机会将会令政府对他改观。逆境中生长的阿里巴巴一直在度寻找机会。2003年非典时期，当人们为了躲避疫情不敢出门，不得不尝试网购，为当时的阿里带来了巨大的流量。 2014年阿里成功上市，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个时候和马云初创阿里的时候相隔只是15年的时间，而马云的雄心壮志依然不止于此。正如他所说的，他希望阿里至少可以存活102年，企业的长远发展才是他对创业的真正追求。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亲历阿里巴巴：从草根团队到商业帝国的非凡历程》，作者波特·艾里斯曼，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出版。